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神赐魂环，这简单的四个字却令史莱克七怪的目光完全变得呆滞了，就连唐三也不例外。在唐三的脑海中，他一直认为神其实就是强大的人，或者说是强大的魂师。在这个世界上又怎么会有神的存在呢？可是当波塞西拿出那神赐魂环赋予马红俊的时候，他却有些茫然了。 这也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适合的魂环，那岂不是说得到这神赐魂环时自身实力越强就越有力吗？波塞西怎么知道胖子已经达到60级呢？应该是在胖子冲击海神之光的时候感受到的吧。但不论怎么说，这神赐魂环对我们来说都是大好事。这里是大海，海魂兽并不是适合他们每一个人，只是可惜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 金色的光雾带着迷离的色彩渐渐淹没了马红俊的身体，一圈圈光晕开始出现在他身体周围。唐三透过紫金魔瞳才能看到马红俊脸上流露出的痛苦表情。胖子的身体渐渐开始颤抖起来，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皮肤表面出现了一层不健康的潮红色，可以想象此时他所承受的痛苦有多么剧烈。呼的一声，一股金红色的烈焰从他背后升腾而起，瞬间化为巨大的凤凰形态，在马红俊背后摆动着。海神斗罗波塞西一直在关注着马红俊的表情，唐三偶尔侧目看向他时，能够从他的眼神中看到几分赞许。显然胖子现在承受的痛苦应该已经是极限了。唐三在心中为胖子加油着，曾经不止一次尝试过越级吸收魂环的他深刻地知道，胖子每多坚持一秒钟得到的这魂环效果就会增加一分。马红俊确实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的意志力本来是众人中最差的一个，自从史莱克七怪重聚之后，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达到60级魂帝等级的人。表面上虽然不说，但实际上胖子心里也在和自己较劲儿。连武魂烈士最大的奥斯卡都能突破60级达到魂帝层次，拥有顶级武魂火凤凰的自己为什么反而落后了呢？和唐三他们在一起，要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胖子也绝不愿意落后，更何况此时还有白沉香的因素在。白沉香虽然是为了完成考验才吻了他，但在胖子心中却更加坚定了要追求白沉香的决心，那一吻让他彻底明白了良家才是王道的真理。所以当着白沉香的面，他又怎么可能轻易与痛苦妥协呢？谁知道正在修炼的白沉香什么时候会醒过来。此时马红俊真正体会到了为什么唐三会说海神之光对他们来说是机遇，是海神考验中最关键的一环。尽管只是在海神之光中承受过一次压力，但面对眼前的痛苦，连马红俊自己都惊讶于自己的忍耐力。似乎就是因为经过了海神之光的压迫，所以自己的耐力才随之上升了。就在这多重原因的作用下，胖子在即将崩溃的边缘徘徊着，在剧烈的痛苦刺激下，他的皮肤表面甚至出现了一层带着血丝的油脂。就在这时，唐三向其他人挥了挥手，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再指了指那条通往海神殿的阶梯。 胖子吸收魂环不知道有多长时间，而有海神斗罗波塞西在，这里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与其继续在这里看着，不如抓紧一切时间来进行修炼。 说的没错，我们也抓紧修炼吧。 那我们走吧。 我们试试自己各自的极限吧，在攀登之前将所有辅助的能力附加在自己身上，然后再承受海神之光带来的压力，这样能最大程度地登上更多阶梯。大家都不要互相帮助，只凭自己的能力攀登，看看我们现在的极限在什么地方。当感到身体无法承受的时候，就立刻退下来，退下时的速度不要太快，感受一下因为压力降低而放松的身体。这就像是一个三角形的锻炼方法，从最低到最高，再从最高到最低，这样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下来之后大家先别急着进入修炼状态， 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唐三的想法获得了伙伴们的认可，武魂瞬间释放。由于之前小五已经攀登过一次，所以唐三将他收入如意百宝囊中修炼。之前他的魂力虽然消耗不小，但是通过刚才这段时间的休息也已经恢复了一些，再加上原本的剩余，实力也有接近七成左右。戴沐白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白虎护身罩、白虎金刚变、白虎魔神变三大辅助技能，踏入眼前的海神之光。奥斯卡吃下一根以戴沐白鲜血制作而成的复制镜像肠，也同样释放出了相同的三个技能。虽然由他来使用，威力只能是戴沐白的八成左右，但也比他自行攀登的效果要强得多了。奥斯卡也有自己的优势，他可以在攀登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吃下恢复大香肠和亢奋粉红肠来恢复自己的体能和魂力。不过就算是这种情况，依旧不是他所能达到的极限。他还有另外一个相当有用的增幅技能，也就是他的第五魂技，也是他的第一个万年魂环之技。这个魂技就是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没见过的。奥斯卡也很聪明，和唐三、宁荣荣一样，他们都拥有头部魂骨，思维的敏捷性就比一般人强得多。他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提出，就是希望能够给伙伴们更大的动力去修炼。就像唐三所说的那样，最后时刻再去冲击考验，到那时他再将自己的第五魂技能力展现出来，无疑会是伙伴们通过考验的双保险。唐三与戴沐白、奥斯卡一起站在第一排开始攀登。一上来，唐三毫不犹豫地再次开启了自己的双领域，同时释放出了八蛛矛，达到了最强的增幅状态。宁荣荣、朱竹清则在他们后面。朱竹清身上涌起一层黑光，身上的第六个魂环悄然浮现。虽然在阳光的照耀下，可此时他看上去整个人都隐藏于一种特殊的黑暗之中。这正是朱竹清的第六魂技幽冥附体。幽冥附体技能奥义，闪避几率增加 50%， 自身抗性增加 20%， 攻击穿刺效果增加 30%。 这是朱竹清全部六个魂技中唯一的一个辅助技能。他是敏攻系魂师，以敏捷和攻击著称，不像戴沐白和马红俊那样的强攻系魂师，本体的强横更为重要，能有这么一个辅助技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幽冥附体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没什么用，但对于朱竹清来说， 50% 的闪避几率和 20% 的抗性令他在战斗中拥有更强大的存活能力，而 30% 的穿刺效果更是令他的攻击变得更加可怕。此时他用出这个辅助技能，要的就是那 20% 的抗性提升。至于闪避效果是否能够抵挡海神之光的压力，他倒没有多加考虑。而宁荣荣就显得极为奢侈了，力量增幅、敏捷增幅、魂力增幅、防御增幅，四个对他在海神之光中前进最有用的增幅能力直接丢到了自己身上，这才与朱竹清一同起步。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在事先施加好各种增幅效果之后，众人对海神之光的抗性大大增强，再加上已经有过经验，走在前面的唐三、戴沐白和奥斯卡在前20级台阶的攀登过程中就像是普通登山一样保持着不错的速度。超过20级台阶，实力的差距就开始体现出来了。唐三和戴沐白攀登的速度不变，而奥斯卡就慢了下来。他毕竟只能使出戴沐白魂技 80% 的效果，而且他自己的身体也无法和戴沐白相比。不过就是这样，后面的朱竹清也没能超过奥斯卡。这就看出奥斯卡的复制镜像肠的重要，只要有他的复制镜像肠在，七怪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拥有戴沐白的三大增幅能力，这也是唐三有把握大家能够顺利通过海神之光考验的重要原因。当宁荣荣攀登到他上次的极限时，速度已经变得极为缓慢，尽管一开始就给了自己增幅，但他的身体强度还是和伙伴们有着不小的差距。要不是当初曾经吃过一株仙品药草，以他辅助系魂师的身体状况，想要攀登到这里是不可能的。最终宁荣荣停在了第26级台阶处，开始向下。虽然只是提高了6级台阶，但也足以证明唐三的建议是十分有效的。而此时唐三和戴沐白都已经超过了40级台阶， 奥斯卡也攀登到了33级。这时候朱竹清才算追上他，与他并驾齐驱。很快两人的极限也已到达。奥斯卡凭借戴沐白的邪眸白虎武魂的三大辅助技能，最终只比朱竹清落后一级台阶，停在了38级台阶处。而使用了幽冥附体的朱竹清也攀登到了第39级台阶。由于魂力的大量消耗，他们也同样不敢有丝毫耽搁，缓缓后退。戴沐白和唐三却依旧不断向前。戴沐白虎眸之中金光吞吐，在史莱克七怪中，他的身体可以说是仅仅次于唐三。在三大辅助技能的作用下，他就像是虎中魔神一般，强壮的身体有力地破开面前的重重阻隔，持续向上。一只脚踏上第45级台阶，戴沐白的动作明显停了下来，他的极限也快要到了，呼吸变得粗重。他身边的唐三也随之停了下来，保持着均匀的呼吸，调整着体内的玄天功。在外界巨大的压力作用下，唐三发现自己玄天功运行的速度明显要比平时修炼时更快，这不只是他加速催动的原因，也是身体在巨大压力下本能地牵引着玄天功补充。骨骼、肌肉和经脉在压迫之中奋力地反抗，需要足够的养分，而他的内功显然就是驱动养分填补需要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就能看到戴沐白身上的肌肉坚如金刚，硬顶着压力，而唐三身上的肌肉和筋脉却在不断的起伏，在压力的作用下收缩，在飞快弹起，不断重复着卸力的动作，就像当初唐三凭借蓝炎黄来卸掉魂斗罗级别强者带给他的压力一样。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